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嗨，你们好吗？ 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 一定要这样开场就把大家唱跑吗？ 啊，对， 天气这么冷， 别挑台，别挑台。 对， 因为今天突然间觉得这个天气好像是这个冬天最冷的一天。 对，你知道有一次去到那个有个冰原的时候，就因为天寒地冻，但是呢，因为大家很兴奋嘛，所以说，哎，真的是有人把那个厚厚的外套、羽绒服脱掉，然后呢，就只穿着 T 恤，然后在那个寒风当中大声的呐喊， 对， 也确定自己是纯爷们儿啊。对， 那是一种就是在从自己内心底焕发一种精神来让自己感到热。 对，是这么做的朋友后面都感冒了。我们提醒大家在天气冷的时候注意防寒保暖。 对，据说今天的体感温度只有-15摄氏度。 对，生病的朋友挺多的，你看，反正像我这样的属于这个嗓子已经是完全发炎的状态。 多吃药。 没少吃，谢谢。 再见工作， 开始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你们好吗？下班的朋友们，我们送上一首好歌给大家吧。昨天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听许师傅的新歌了哈。昨天听的是他的应该是第一首 无尽光芒。 对， 所以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新歌。 这首特别适合我们节目在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那就把这首歌送给现在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来自许巍《夕阳中的城市》。 夕阳里，这金色的城市，每到霞光都在唤醒，心中无限向往。我曾在这里感到被世界遗弃，也曾深深的想你，迷失岁月里。其实在我平静的时候，忧伤依然掠过我心底，只有在我想你的时候，希望的光在照耀我。 整首歌的气质正如黄昏下的这个城市一样啊，在如果夕阳的余晖下啊，那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哎，你怎么抢走了我的台词？恰好我们今天想的都是同样一句话。天哪， 这台词可不是写在纸上的，这谁想说就说了，那怎么办？ 是这首来自许巍的新歌叫做《夕阳中的城市》，希望给你们带来一丝温暖吧。 对，有点这个把城市里面啊，在夕阳下状态的一些景物调了慢速播放的状态，就是大家可以慢悠悠的听，然后开始自己的下班路途。 现在还可以享受那种天空中的渐变色，稍晚一点就看不到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除了许师傅的这首歌呢是带有很明显的许巍的这个特质之外呢，接下来这首歌呢如果说有烙印的话呢，一定就是这个火星电台啊。嗯哼，这是火星电台为周迅呢创作了很多的歌曲，或者说做了很多的编曲上面的一个打样啊。 是， 这应该是很和他的整个的嗓音的气质最契合的音乐人了。 对，周迅的这首《篝火》，希望在这个冬天给你一丝温暖。 对，天这么冷，听点热乎的歌哈。 篝火变了透明的颜色，我在向往远处山上所有的。 是我说，你不觉得这些歌，就是 很火星？ 对，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作品，不比那些什么学猫叫什么的好听太多了吗？ 你会觉得说，很多年前这个周迅就像现在这个独立电子音乐人一样，就是他们存在的就是属于独树一帜的风格。 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你问周围的人，你会不会唱学猫叫呀？会呀、啊、会呀、啊。那你有没有听过周迅的《篝火》呀？没有啊，没有啊。 这首歌真的也是我第一次听。 抱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喜欢学猫叫， 没有，这个火星的风格，而且这个这首歌曲的间奏部分，那个贝斯很抢眼 啊，是是是，其实想要做的雅俗共赏啊，其实很难啊。当然，我们也没有说某某歌曲呢就是烂俗比，就是各有各的听的乐趣或是乐子所在啊。 我们咱不是说了吗？2018年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话题继续啊。 对，我们正在征集当中，2018你最喜欢的、最爱的一首歌。 王牌推荐， 好吧，我们先来预告一下最近要开播的电视剧。简单来说呢，就是以下两个，一个是唐嫣、吴卓义和莫小琪主演的都市职场剧《格子间女人》，明天起在浙江卫视播出。 对，这部剧呢也是一个陈年老剧，因为是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在南宁的一个地面频道上就播出过，终于压了几年箱底之后，在2018年底正式播出了。 对，反正我觉得有些职场剧真的就只不过是职场做背景，然后呢以职场为背景谈恋爱，嗨，就是这些编剧们在家里面就这么憋出来，也没有上过班，你说这些编剧天天坐在那儿，他也不知道这个真正的办公室什么样，然后写出来的本子。 对，可能看身边的很多 OL 的风格，或者说看其他电视剧、电影当中给他一点启发吧。嗯，格子间生活。 对，好吧，不知道这部怎么样，没看，我也不想看。另外呢，接下来这部武侠剧叫《神风刀》，是不是？ 是，是由秦俊杰和关晓彤还有曹骏、宋轶等主演的武侠剧，今天开始呢已经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了。嗯，也是陈年老剧。 嗨，2014年杀青，现在才播。 是，而且这部剧的口碑是那种出口转内销型，就是国内播出之前曾经在越南播出过。剧情我们就不透露了，其实备受网友关注的是其中的小雨的这个角色尤浩然。 好，来听年轮。 眼圈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永远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树下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就该一次次离分。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 好了，听完了年轮，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推荐两场音乐演出啊。首先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歌手苏阳，也曾经来过我们节目做客过，他也是有一个跨年的专场啊。 是在我们歌松的毛 Live House 举行，而且他的音乐风格就是很鲜明的那种西北风格。 真的是去年来的时候就是直接把我们的直播间变得就是像一个泡馍店似的。 泡馍店，人家明明是宁夏人 啊， 只是在西安读书而已，然后组建了乐队， 有那个西北的味儿嘛， 对， 是不是？ 然后就是那种风格应该是花儿唱法， 对， 让我想到一个，就是在考研考试的时候，七大门类，其中名词解释花儿，真的有人打一支乐队， 洗刷刷了哈，他就后来卷子也被洗刷刷。传统的秦腔这些民族元素，其实它是和摇滚乐做了一个结合嘛， 是，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贤良啊、凤凰等等，而且这次的跨年演出呢，苏阳除了演唱经典代表作，还将会带来一首精心准备的全新单曲，而且现场也将会邀请一位神秘嘉宾。 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苏阳老师的歌，这首歌叫做《 牛拉车车》。 就从他开嗓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现在已经不在北京了啊，直接场景切换了。至于切换到哪个场景呢？大家自己来想想看吧。 我的少年， 看我们多幸福，我们可以坐在自己的车里面，而不是牛拉车车，这个刺骨的寒风，是不是？ 对，现在天实在太冷了，好像不太适合这个行走在外面。 这首歌带了一些大西北的凛冽之气啊，凛冽之风，我感觉好像会突然让你的场景呢发生一些切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是。而且这次苏阳好像在前一段时间也出了一本关于他自己的书，就是对于他自己这个画儿啊，包括很多音乐的理解。我觉得他其中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他特别喜欢 B.B. King， 啊，对对。 但是他如果说把自己的吉他练到 B.B. King 那个段位的话，好像对于他个人而言没有什么意义。 对， 就是他应该作为他自己去发扬自己的音乐风格。 接下来的这首歌，或者我们要说这事，可能跟前面的这个音乐的风格也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是声纹巨匠的这个厂牌全国巡回的北京站，明天在糖果 Live 会举行。 对 ，Seven Girls 这个厂牌呢，这几年是一个新兴的音乐厂牌，因为它目前为止呢最有影响力的歌手是闯入到今年中国新说唱当中前三的 Ice。 对，因为他们主攻的音乐是像 hip hop 那 R&B 的音乐，而且演出还有特点就是全程站票，没有座位。 啊哈，就是全场就是举起你的双手嗨起来。 找了一下这个叫做 Ice 的哥们，他的歌这算是流行度比较高的一首。 陪着你走， 陪着你走，就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不需要有太多理由，一直这样陪着你走，走到尽头， 陪着你走，就 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不需要有太多理由，一直这样陪着你走，走到尽头陪着你走，就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不需要有太多理由，一直这样陪着你走，走到尽头。 忘记了是什么时候遇到你，就像是上帝播放了预告，就这样两个人互相依靠，手臂上留下了爱的记号，还记得第一次在路边喝醉，寒冷的冬天我们互相依偎，衣服多的塞满了整个衣柜，没有我的时候你肯定很难入睡， 陪着你走，就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不需要有太多理由，一直这样陪着你走，走到尽头陪着你走，就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不需要有太多理由，一直这样陪着你走，走到尽头。 亲爱的 baby 想我了请你 call me， 我电话24小时都随时为你开机，不管在哪里都为你播报天气，今天下小雨那是因为我在想你，给你做爱心便当，送你最想要的礼物，不要偷偷哭泣，因为你真的很酷，把最好的记忆都留在心底收好，每一个温馨的夜晚和温暖的清早，当风轻轻吹过你美丽的长发，好像在上演现实版的童话，你是公主而我是那匹白马，就这样一直陪你，不管以后你会在哪，哦、oh, 就这样陪你走，哦、oh, 去寻找那以后，没太多的要求，只想把你永远拥有， 陪着你走，就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不需要有太多理由，一直这样陪着你走，走到尽头陪着你走，就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不需要有太多理由，一直这样陪着你走，走到尽头。 Doesn't care.

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焦急地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转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虽然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忍心，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啊。 啊哈， 因为最近我们会发现有这么一件事儿，还挺有意思的。 嗯，是吧？ 我们先提一个人。 嗯， 他是老艺术家张金来。 嗯， 反应不过来 呢？对啊。 哎，我说一下他的艺名，你肯定知道了 啊。 六小龄童。 那当然知道， 就小林童老师是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 是。 不过最近他挺心烦的， 怎么了？ 因为他突然发现网上有很多的这个网友拿他逗乐子， 是鬼畜视频吗？ 就出了很多这个研究他的学问 啊。 这个网友叫六学，当然是开玩笑说啊。 嗯。 今天其实六小林童老师就针对啊，应该是昨天吧？ 对对对。 他就针对网友们的这个调侃，很严肃的回应了一下。他说：“不能挖苦我，或者对我的人格进行侮辱。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这个小组织，就号召大家怎么黑我，大家要适可而止。”嗯， 看来六小龄童对于这个网友发起的六学并不满意，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大家就是可以上网随便搜索一下这个六学，就能看到。 对啊， 很多网友其实认为说六小龄童经常以这个《西游记》代言人的身份自居，然后认为经典无人能及等等， 对， 会遭到很多网友的调侃。 对啊，你回想其实前两年的时候，就是猴年春晚的时候，大家可是对他充满期待的。 是， 不过我觉得这个槽点就还好吧，也不是，也不是大家捏造的。不过现在其实我们要整体看这个网络世界，它就这样，是吧？ 对对对，娱乐精神、哎、是吧？ 真的是娱乐至死的一个现象，就是包括流行什么鬼畜啊、 嗯， 什么吐槽啊，什么解构啊。 对、嗯，就是有很多网友抓住这些槽点，然后再加上一些手段，比如说鬼畜视频、戏仿这些方式啊，用这种自娱自乐的六学就瞬间流行起来了。就总结起来，六学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和套路。 嗯， 套路一个，六小龄童老师他自己雇佣的一个句式， 就说到什么什么，我就想到了《西游记》里的什么什么 啊。 明年年初，中美合拍的《西游记》就要正式开机，我会继续扮演孙悟空，我会用这个形象努力创造一个正能量的形象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文体 了。嗯。只愿 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留学的这个套路啊，其实都是网友开玩笑，也有人觉得好笑，也有人觉得说不能不尊重老艺术家，哎，也是。不过我们倒觉得说网友自娱自乐，其实你要说侮辱人格倒也不至于。 对，其实这个怎么说，戏谑为底色的这种流行文化的风格，用一句另外一句话来回应，就是认真你就输了。 所以就是我们得劝劝人六小龄童老师啊， 就是 别生气啊，就是也别动气，更不要当真。你想当年还有谁？ 唐国强老师。 哪家强啊，找什么什么，对。就是被那个诸葛亮的那个形象啊， 对， 各种鬼畜视频里面吐槽的程度， 比六小龄童老师真的是更甚。 对，但是你看唐国强老师就还是挺会自嘲的， 对， 自黑，然后就和网友最后就直接玩起来了。 对，而且前一段时间就主动走上这个吐槽大会，接受群嘲，然后最终还收揽了一大票的粉丝。就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生活，不至于那么的上纲上线，就少了几分可爱。 对，反正总之啊，我觉得相比动怒啊，就是发脾气，可能刚才你说的唐国强老师，或者说另外一位。 我们先来听一下声音。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更巧妙一些嘛。啊，既然你们是不是这么喜欢调侃我啊，来吧。 能否吹了夏天的雨， 我陪你们好好玩玩。 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到明天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中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我觉得腾格尔老师很可爱啊， 对啊， 翻唱了一些现在年轻人有的我喜欢的歌，然后就翻出了别样的版本和风格。但这首其实正常多了，比起他那一次翻唱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对对对，然后在前一段时间的综艺节目当中，然后腾格尔老师也现身了，就是《向往的生活》，哎，好像是一个另外一个综艺节目吧，反正在其中呢特别的可爱，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想好了再说啊，我们来听听看你这个确凿的响起的东西，好吧？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最近备受关注的《地球最后的夜晚》预售都要破亿了，在很多电影 APP 上累积了30多万的想看，这种丝毫不比商业大片逊色的程度，在这几年的艺术片当中绝对是头一个。文艺片预售破亿的话题也会成为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被大家频繁提及的记忆点。说到这儿就无法逃开电影是要文艺还是要商业这个长久命题。电影最终是文艺的趋势，还是要商业行为，还是要作者电影，还是观众电影？这个话题已经在圈内喋喋不休，争论了很多年，最终也没有一个确定答案。但可以确定地说，观众的品味在提高，接受程度也在提升。慢慢大家看电影已经形成了很多类型化，这也是给创作者一个机会。来介绍一下毕赣导演。他是一名典型的文艺片导演，他所执导的影片《路边野餐》获得过很多大奖。这一次《地球最后的夜晚》预售破亿，虽然成为一段文艺片的佳话，但也并非是起跑前的发令枪。最后的答案是否如同预售一样一片飘红，还得靠影片自身来说话。 别喜欢我们在说一个话题的时候，有听友能给我们回应，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前面有关于这个刘晓玲童老师的话题的时候，也有听友就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对，那其实大家在认真的听。 对，也不算是不同观点，因为他其实说到说，哎，这个，有没有想过？调侃的是 祖辈的一些 艺术啊，对这些记忆，我觉得就是还是不是很妥当的、啊。 是的， 因为人就是用生命诠释的角色嘛，他可能也真是觉得说大家不尊重他祖辈的努力的这个成果，所以我也刚才也给他回复了一条，我说如果只是针对他塑造的孙悟空这个角色，或者作为猴戏这么一个传承来讲的话，我觉得网友的调侃确实是 有点过分了。 对啊，键盘侠嘛，你说，哎，真是。但是如果是针对他的个人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调侃呢，我觉得反正先劝他不要生气嘛，动气不好啊，要有坚强的理由。所以问题来了，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一男生一个女生来合唱的一首歌，女生大家都应该从这个声音当中分辨出来她是谁了。那么请问这位女生她是谁呢？ 嗨，男生是伍佰 啊，女生是谁？这首歌叫坚强的理由。 把他的名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洁 FM 就好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 节，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坚强的理由是伍佰和另外一位女歌手对唱的歌曲，其实也出现了刚才你介绍的电影地球的最后一晚的插曲，是不是？ 是的。 好吧， 而且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这位女生呢前段时间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过声音， 对，亮相过她是谁？三个字，名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请发到白街 FM 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的挑战吧。 再来听歌。 We see people come, see people go. This particular diamond is extra special. I know you might be gone, and the world may not know. Still, I see a celestial. 在这里，2019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欢迎你的光临。 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

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让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分享同一个世界，守候错过痛苦漫长情节都变甜美。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 这首歌《爱上你》来自 S.H.E，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白给一百块了。 我们来稍后听一下今天连接到的第一位的声音，他或许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哎 ，Hello，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你是哪位啊？ 你好，我是黄师傅。 黄师傅你好，黄肥红就是你了。 黄肥红， 对，昨天其实是备选来着哈，因为我们第一位听友呢一路挑战到了最后，所以说把黄肥红给撂那儿了。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奖金照常回到了100块，知道吗？ 那黄师傅，你要加油啊！好吧， 好的， 好不好？用你的这个佛山无影脚， 我们现在是一站 到 底的形式啊 啊，好吗？ 好的， 那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了，答题了啊！ 嗯， 加油！来，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演员金巧巧最近说呢，因为自己演不了农村人而受到了热议。请问金巧巧是从来没有演过农村剧吗？ 不是。 不追问。但是他演过这个俺娘田小草啊。 对，有一位 NBA 球员最近回到家乡芝加哥进行比赛，引起了轰动。这位 NBA 球员隶属于森林狼队，绰号叫风城玫瑰。请问他是凯文加内特吗？ 是吗？ 森林狼？不是。 答对了，哇，这么快答对两题啊。 克里克罗斯 厉害了啊。好，来我们盯第三题。 是 经典电影大话西游当中，哎，我们要不要问到音乐题？ 可以啊。 你 让他自己选择吧。 音乐题和这个 主题还是音乐题， 来选。 都可以，随便。 好，那好吧。 Whatever, I don't care。 那我们就问刚才刚好放了 SHE 的歌，歌唱组合 SHE 曾经两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请问 SHE 第一次上春晚演唱的歌曲是 Superstar 吗？三 不是， 一 不是。 第三题也答对了。 板凳宽，板凳长，什么扁担箱，板凳 中国话， 中国话，对。 我们现在题怎么这么容易就被答对？来，第四题，我们就问刚才没有问的那道。 在经典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牛魔王的妹妹香香使用移形大法，把几个人的灵魂和肉体进行了交换。请问，香香是和猪八戒交换了身体吗？ 嗨，你这念的是什么事？乱七八糟。来来来，好， 帮一个吧，是。 好，你这样的这个， 我就迷幻大法， 哎，这迷魂大法， 然后我现在和你就是交换了灵魂， 啊，最后我 你是在我的这个大脑当中和语言当中走迷失了是吗？ 黄师傅被你的这个迷踪步啊，弄得有点失去了方向啊，不知道该往哪出招了。 这个香香其实当年是和沙僧交换了身体， 好吧，有点遗憾啊啊， 但是我们还会有9块9抢红包送给你，好吗，黄师傅？ 谢谢黄师傅， 好的，谢谢， 再见， 拜拜。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我觉得他很厉害，一直到这个 SHE 的时候，我觉得都差点以为他今天又要 失之交臂了。 就没有，就差点以为他今天又要把奖金拿走了。 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前三题都不可能是不是吧，就是这也是概率太巧了。 直到《大话西游》的题材输掉了比赛，不过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的 我们的第二位的挑战者，他能不能成功？ 他已经在线上了，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Hello， Hi， Hello， Hello， 招呼你啊。 Hello， 白姐，我叫周迅。 啊，好， 周迅吗？ 周迅， 周静， 周静，周静，周静。不好意思啊，我的搭档可能天气太冷了。 周静 ，Hello， 艾克， 周静是周迅的妹妹。都姓周，周家人， 哈哈， 好冷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我们周静，我们一起笑他好不好？来，三二一，哈哈 哈哈哈哈。符合今天的，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耳机听到他的声音之后，我觉得哎，他的声音真的很特别，有没有？今天期待你有一个好的成绩。 我是不管你们，你们可以尬聊一晚上，对不对？ 对，应该是四两金花上线。 周静是在2013年的10月就关注我们了，算是我们的比较老的听友了。 是， 嗯，谢谢你一路关注，谢谢。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接下来的题目，我们不可能。 很谢谢， 虽然老朋友，但是也不可能让着你啊。来，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好不好？从女生最擅长的一题开始吧。在电视剧《还珠格格》里，小燕子背着紫薇，不是背着紫薇交给她的两件信物，不是背着紫薇啊，是背着紫薇的两件信物去找这个皇帝认亲，结果被错认为是还珠格格了。请问这两件信物是一把扇子和一个玉佩吗？ 不是。 扇子和烟雨图，不好 意思，厉害， 我现在的观众一直都是背着紫薇。那个画面，好了，不开玩笑了 啊。 第二道题，请听题：《西游记》里的沙和尚原来是玉皇大帝的卷帘大将，请问沙和尚是因为失手打碎了玉皇大帝的花瓶被贬入凡间的吗？ 三二一，是不是？ 不是。 好，两题答对了， 琉璃眼。好，第三题你来。 接下来请听第三题， 音乐题。 对，请问历史上，互联网历史上第一个点击量超过10亿次的视频是由 Justin Bieber 演唱的 Baby 的 MV 吗？三， 不是。 一，那是鸟叔演唱的江南 Style 的 MV 吗？ 有可能。 很厉害，周静，家事题竟然都过了。 最近我们的编辑出的题就是 商量好的，大家 还是因为时间太久了，大家已经摸清我们的路数了。 应该第四题了，问哪道题？ 哦耶，好， 没有题了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现想一道题。 好，来， 请问，你平常看篮球吗？ 不大看。 好，那我们今天要问的 题 就是一道篮球题。 请问哈登的打球节奏是比其他同场竞技的球员慢半拍吗？ 不是。 是啊。不是吗？是啊。 你这题就问的没法让人接，你知道吗？ 对不起， 什么快半拍慢半拍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题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凭借我们自己即兴的想象给你出题。 我问你，哈登效力的球队是休斯敦火箭队吗？ 这是题目吗？ 是题目。是或者不是。 来。 是啊。 厉害，我真的现在怀疑他身边有军师。 没有，他真是，你真是这一路就挑战到最后了已经。 最后一道题了，你再绞尽脑汁想一想。 好嘞，我们这是现编了一道题啊。 我们问一道，刚才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有在听。 好，我们想问的是，还是 SHE 的题。SHE 当中， 什么？不好意思，没听到。 就是 SHE 这个组合当中，Selena 她的中文名是叫做任嘉轩吗？是吗？ 不是。听到凉凉了。 哎， 这个斗智斗勇啊！ 我天哪！往往发现就是这种很看起来听起来很简单的题，可能大家都会被迷惑到。 但是我觉得他太厉害了，前面没有一题是失败的。 对。我刚才本来想问六小龄童老师那道题，请问他的名字是叫张金来吗？ 有意思吗？ 这件事刚刚听在你们在说你是个狗。 谢谢你，好了， 今天表现非常的精彩，我们会有9.9元小红包送给你。但是认识你真的很开心，我们希望在下一次的音乐题能够见到你，好吗？ 真的是这样。 好好， 然后那个我们刚才说到的和500对唱《坚强的理由》的人是 莫文蔚， 谢谢你，再见，拜拜，周迅， 拜 拜。 Just run, run, run away. He's run, run, renegades. Run, run to get away. And we just run, run because we ain't giving up how to get away. Always a haunted place. Oh, when you and I are the ghosts, how I wanna take you home. But we just run, run, run away. Just run, run, renegades. Nowhere we could have stayed. 回头我一定要帮我的搭档，出一个就 恶补一下这种篮球常识。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 我要帮你出一个，就是艾科啊，这个 尬聊集锦， 尬聊集锦啊，冰冻十分， 还有就是口误十分， 这么冷的天儿，你说， 能播俩小时没问题， 真的， 可妥妥的，不带空播， 就这样还守在我们收音机跟前儿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都是真爱， 辛苦你们了， 谢谢你们。稍后我们的音乐题，大家可以先做准备，把手机拿好。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稍后的音乐题马上就来。 到年底了，我们也看看歌华为我们准备了什么精彩内容。 大家好，我是歌华电视院线冯梦杰。元旦前，歌华电视院线特别策划上线了细看201818个看这里的理由主题专区，大批优质电影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盛宴。一是陈凯歌的《妖猫传》，张艺谋的《影》，姜文的《邪不压正》等名导大作纷纷上线；二是《唐人街探案二》《超时空同居》《西红柿首富》等爆款喜剧，给爱热闹的观众送去福音；《侏罗纪世界二》《巨齿鲨》《蚁人二》《黄蜂女现身》等燃爆的好莱坞电影一应俱全。凭借积攒的良好人脉和观众缘，刘若英和黄渤分别导演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和《一出好戏》相继上线，《红海行动》和《我不是药神》两部重量级电影上线后激起了一波点播高潮。另外，《无问西东》《爆裂无声》《黄金兄弟》《起跑线》等优质电影也已上线，观众进入专区即可畅享以上所有电影。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的音乐题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就回答歌名就可以了啊！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大家可能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风格怎么变了呢？今天的前奏出来的猝不及防，一上来就是三二一。 是不是没有听清？但是我觉得很简单。 对， 这样吧，我们先放另外一首歌，这样的话也可以对一些，刚才没有听仔细的朋友呢，也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好不好？ 可以有另外一个附加的提示，出自一个哎。 对，这两首歌其实都是出自于一部电视剧。 是，你竟然放出了他的这首歌， 《金粉世家》啊，对。那现在我们 让他降落。 对，这是来自于何璐的歌。现在又是因为某个一直刷的那个 APP 那个 App， 然后呢，好像又变成大热金曲了。 走，他走过，唯独他走。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让时光倒流，回到那一年的金粉世家，你似乎都可以看到陈坤和董洁的脸庞。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是《暗香》。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 暗香，沙宝亮。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 以至于当时电视剧的时候刚听这首歌，很多人都以为是陈坤自己唱的， 是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一个叫沙宝亮的人。 其实我觉得一首歌曲就带我们回到了一个电视剧的题材当中，也会回想起当年的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说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就像我们家的葡萄架上长不出百合花一样。 哎，今天终于有句金句啊。 但是当年的那个角色，哎，陈坤扮演的角色是叫金燕西， 对， 然后就在葡萄架上绑满了百合花。 对，但是后来发现他们俩终究不是一样的人啊。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今天发来正确答案最快的一位是 LT， 一位新朋友，然后第一次在我们的音乐题环节获得9.9元小红包， 真的是，也是11月份才刚刚关注我们的。还要表扬四位冲进前5的朋友，分别是 明媚的伤 XX、 细雨菲菲，还有卢丹 Luna。 恭喜以上的几位啊，应该说是表扬一下，而恭喜我们刚才的 LT。 另外其实今天有些朋友表现很好的，我们随便念啊，都是答对的，包括山啦，还有 freestyle 啊， 冻张希望，他那个词还是谐音梗。 西西，还有西西公主，哎， 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朋友就是以为我们的音乐题又很难，然后把手机刚放下，发现哎，我会。 反反复复的自我欺骗，在分开在之前，没有勇气想得更远，黄昏下模糊的侧脸，遗忘了伤痛的少年，有风险才

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嗨，听到了吗？就是你，正在听我声音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购嗨的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图， 红包一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 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 音乐素描。 最冷的一天来了，冬天到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那种真是刺骨的啊，彻头彻尾的那种冰冷的感觉。 是在这个缩头缩手的这个冬天呢，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尤其是在户外收听我们节目还掏出手机互动的朋友， 真爱啊。 对， 像他的名字一样酷， 冰凉。 谢谢你们。如果刚才发打卡两次收到图片的朋友，现在可以再发一次，因为刚才我发现图片当中有一些小的这个 bug 啊。 对， 现在已经修复完成了，大家可以继续回复打卡收到今日份的图片和文字。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来自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文字当中是这么说的：生活它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登的高山，它就像我们睡过的每一张床。你从来不会陷下去，你觉得他往下是因为引力，他绝对不会把你拖下深渊，他只想让你浮在地上，听一听他的声音。当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 所以今天我们配图这段文字和大家分享的那首歌来自毛不易，消愁。 回复打卡收到文字哦。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悲伤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回复打卡收到今日的图片文字。同样我们开始今天的推荐歌曲的环节了。 明天就该你唱歌了是吧？要提示各位朋友，明天周五的时候一定要记者锁定娱乐最王牌。 我特别羡慕一种能力。 什么？ 叫冬眠。准备休息了，再见。 不行， 我们2019年再见了。 不是，你这样的话就有点让大家失望了，大家还是很期待说2018年听到的最好听的一首歌就是来自老白唱的。 好的， 是不是？ 唱一首 Happy Birthday 给大家好吗？两只老虎也可以。好，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 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丹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好的，让我们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冬天，陪你们听温暖的好歌。 主播私房歌， 我们俩的今天呢就不设计这个对决的模式，大家只用发赞或者切表示你对这首歌的喜爱或不喜爱就可以了。 嗯，找到我们关注白 J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地灵的节，现在回复赞切就可以了。如果说赞的比较多的话，我们就会继续完整播出；切的比较多，我们可能中途就卡掉了。 来，我们听我今天推荐第一首歌，来自邻国的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翻唱爵士歌曲的组合，一男一女的一个组合，叫做 Winter Play 哈、这首歌翻唱的是Nora Jones 的歌、他们还翻唱了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今天我们听的就是翻唱这个诺拉琼斯 Nora Jones 的这首 Don't Know Why， 很适合冬天听。 Waited till I saw the sun，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Left you by the house of fun， Don't know why I didn't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When I saw the break of day, wish that I could fly away. Instead of kneeling in the sand, catching teardrops in my hand, my heartBut you'll be on my mind forever. I will cross the endless sea. I would die in ecstasy. But I'd be a vagabond driving.The road alone. My heart is drenched in wine. But you'll be on my mind forever. 很少有人切的，但是也有啊，像伟，还有一位，那是要切这首歌的，我都给点名啊，好吧，大多数朋友都给了赞，这首翻唱的 Nora Jones 的歌 Don't Know Why。觉得在这首歌里面我的声音也变得温暖起来了吗？ 并没有。 好，谢谢啊。好， 大家还是更加期待明天你的表现。所以明天我们又是一个 pop 环节，是不是？ 对、这一年其实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包括我们偶尔在节目当中呢出现的一些小小的失误啊、这个包括我自己以及我搭档的一些口误啊， 对， 自以为是的幽默和自嗨，我们要跟你们说一声抱歉 ，sorry。所以要说什么？ 啊，就是有的时候口误分很多个环节。 我真的，我觉得 大舌头版本，叮叮嘟逮豆大得豆。 还有，其实我真的特别担心，有时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然后我们在这边。 笑什么呢？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对，一点儿不幽默、 我再解释一下，这个笑声是为了掩饰尴尬。OK 哈。 对，有的时候这首歌曲就特别适合放在一个尴尬的局当中。杨乃文，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 对，就特别怕你们在听我们讲笑话这么想。不过还好了，还好了，就不管怎么说啊、我们这个互相理解，多多宽容嘛。 就是每天的日更节目，大家都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衷心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朋友，谢谢你的谅解。 谢谢。 所以我沉默， 这个你们喜欢就给赞，不喜欢切啊。 话不多，少开口，尴尬的笑容，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 不懂你的幽默，所以我闪躲，板着脸，低着头，眼神不交流。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就是想不 好了，是来自杨乃文的歌，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 对，还有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发来接，然后他这个名字非常的占便宜，小祖宗。 哎， 你又占便宜。 哎，不是，我没说，我说哎，这首对、哦、这个朋友你好吗？ 你够了。 对， 那我要是说老爹的话怎么办呢？ 哎。好了好了好了啊，回来啊！ 哎呀， 就年底了，这皮下很开心吗？好， 好了，继续我们推荐歌曲的时间段。如果您也有喜欢的歌曲，把这一首歌收录在自己的歌单当中，或者说你不知道刚才我们播放的什么歌，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段回复当天的日期，收到今日的歌单。 对，我记得梁静茹在《分手快乐》里面唱过什么"飞到热带的岛屿游一游"，是不是？ 是是是是 啊，但是不是说希望有人分手？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场景，确实非常的治愈，就是在如此寒冷的冬天。如果你们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飞到热带或者是飞到什么温暖的海边去度假的话，记得把他拉黑哦。 对，就像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打卡图片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是有一个很热带的画面， 真的 让大家就是身处在寒冷的冬天也能够心里感到一丝温暖。 对呀、啊、这个古人老说是猫冬猫冬的，真是成不我气啊。所以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首阿尔达克什么都不想做，夏天呢、啊、反季的歌。 带一瓶啤酒，一起吹吹风，吹吹牛，吹掉那忧愁。这记忆也算是种逃离都市喧闹、yeah、抬起脚，抖落鞋里的沙子，我就是想说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做有几工作，已经够了吧，烦躁的生活，回到海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嘿，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做有几工作，现在是我的 这个季节点啤酒，千万记着一定要点冰的，不要点常温的。 为什么？ 常温的这就是现在就是冰疙瘩了，外面啊 啊，冰的不会更冰吗？ 你看你 没有常识是吗？ 冰的啤酒就是冰箱里冰过的啤酒，啊、对不对？也就是哎几度啊，三四度凉的嘛、哦，是不是？你要说常温的，然后从外面拿一个，现在就是常温的，零下十几度。 先等着他笑一笑。啊、 在沙滩上班对。 所以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是这首我什么都不想做， 来自阿尔达克。 嗯，希望你们喜欢。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稍后让艾克来推荐了。 吹掉那忧愁，这记忆也算是种道理，都是喧闹、yeah、抬起脚，抖落鞋里的沙子，我就是想说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做有几工作，已经够了吧，烦躁的生活，回到海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